喝一杯，请你走路不必回头，午夜过后酒吧门口，我就那一面爱要飞来横祸、yeah,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当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我们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写什么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的人身上有何乐趣，对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我说很好没关系。 What's up, speed up,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己面容，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失去你穿着面冲冲冲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，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的女人身上有何乐趣，对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很好没关系。 你的努力我只想都不去，有你可让我歇着，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身上有何乐趣，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精彩，热恋的人。